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第二次会议10月5号在平壤举行。会议由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成员参加。会议上总结了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第一次扩大会议后一年期间的工作情况，并提出了今后的工作方向。会议强调，伟大的金日成同志和金正日同志为世界自主化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要更加积极开展工作，宣传他们的伟大，扩大和发展基金工作。另外，这天举行了金日成、金正日基金会员大会，大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信。此外，这天金日成、金正日基金理事会设宴招待了基金理事会第二次会议和基金会员大会参加者。